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六课，认识上下文的重要。 弟兄姊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好，像前几课一样，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上一课我们学习的是辨别字义，要明白圣经，要正确的解经，就必须先明白圣经里面的字，仔细读每一个字，不要看错字，不要会错意。要留意的第一点就是，有时候不同的字眼指的却是同一件事情。例如进入永生和进入神的国是指同一件事。要留意的第二点就是，有时候同一个字眼却有不同的意义。例如狮子这个词在启示录五章五节里面是指基督，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里面呢却是指魔鬼撒旦。好，那么怎么研究字义呢？最简单的就是查考字典，有一些难字少用的冷僻字，找一般普通字典也能够找到解释。可是圣经里面才会用的字或词汇呢，就必须查考圣经词典，或者是查考有关圣经背景的书籍才行了。那有侍奉心智准备做组长带领查经小组的弟兄姊妹呢，不妨考虑买一本串珠圣经，透过串珠圣经翻查有关的经文，从而明白某个字或某个词语在其他经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就能够更精确地明白那个字的真正意义了。另外从上下文也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某个字的意义的，上下文是很重要的解经原则之一。今天这一课呢，我们就要详细来谈上下文了。上下文是指正文前后的文字，也就是所查考的经文前后的文字。一般来说分为两种，在正文之前或者是紧接着正文的称为紧接的或靠近的上下文，正文的前一章或者下一章，甚至同一卷书其他部分的上下文呢，就称为远处的或者遥距离的上下文。那就文字的长短来分呢，上下文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通常单单看一个字未必能看出什么意思，但是看完整句了，我们就能明白那个字是什么意思了。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说那个句子啊就是那个字的上下文。那么短句子的情况也是这样，有时候一句话啊很短，但是意思不够清楚，这句话所在的那一小段或者整张文字呢就是这个短句子的上下文了。那我们就打个比方来说，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弟兄姊妹，要是单单看这两节经文，也许会引起很多疑问，为什么称呼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不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吗？为什么不能进天国呢？继续看下文二十三节就知道，主说这些人是作恶的人，主说这些人是作恶的人，所以不能进天国。解释经文的时候，不但要看经文本身的含义，还得注意上下文的意思，连贯起来研读，才能够正确的了解经文的意思。要是把一句、一节或一段经文孤立起来研究，完全不理会上下文，不但不能正确的了解经文的意思， 还很容易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呢？这个道理很多信徒都知道，可是知易行难呢，尤其要在缺少工具书的情况之下准确的解经，就更不能忽略这一点了。好，接下来杨恩想给弟兄姊妹一个小小的很简单的是非题测验，你只要回答对或错就行了。弟兄姊妹身边有纸和笔吗？杨恩要开始问问题了，以下的问题请回答对或错，也就是回答是或非。好，第一题，摩西五经里面提到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指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你踢我一脚我回敬你一脚，是或非。第二题，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主耶稣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一番话最初的用意是讲到祷告的时候主要与我们同在，是或非。好，第三题，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主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主向罪人发出的呼召，请问是或非。第四题，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节经文里面的凡事并不包括谋杀、奸淫、自私、拜偶像等事，请问是或非。第五题，路加福音十五章记载耶稣讲浪子回头的比喻，目的是鼓励罪人悔改归回天父，得享天父的大爱，请问是或非。弟兄姊妹，是非题问完了，不知道你的答案如何呢？好，我们来对照一下答案好吗？第一题答案是非，答案是非。很多弟兄姊妹以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你踢我一脚我回敬你一脚，其实这是忽略了上下文而引起的误解。留意上下文就会知道，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句话跟报仇雪恨或者私下处理恩怨完全没有关系，而是给审判官一个准则，要求审判官公平处理，下判的时候不过重也不过轻。要是误解了，以为你怎么样待我我也怎么样待你，那就抵触了其他经文明确的教训了。例如箴言二十四章二十九节说，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箴言这里说得很清楚，不能人怎么样待我我也怎么样待他。好，第二题答案是非，答案是非。主耶稣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些话常常应用在祷告会里面，尤其是参加祷告会的人数很不理想的时候，带领的人呢就会用这两节经文来鼓励弟兄姊妹， 啊，弟兄姊妹，我们人数虽然很少，但是主应许过，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当中。但是弟兄姊妹啊，要是我们留意上下文的话呢，就会知道这一番话不是教导祷告的，而是讲到教会纪律的问题。经文里面提到的聚会不是指祷告会，而是处理纪律问题的会议。主应许要与教会同在，并赋予教会权柄来处理纪律、裁判、定夺、赦罪或者是定罪。所以第二题的答案呢是非。好，第三题的答案呢也是非。主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主呼召罪人悔改吗？不是的。从上下文来看就知道，主说的这番话是向老底家教会的信徒说的。这番话不是邀请他们悔改信主，踏上信仰的第一步，而是叫信徒不要再不冷不热了。主是鼓励信徒别再不冷不热，别再自以为富足，要悔改，再发热心爱主。当然，用主的这番话来呼召非信徒悔改信主也是可以的，只是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经文原来的意思。好，第四题，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节经文里面的凡事并不包括谋杀、奸淫、自私、拜偶像等事。答案是是。从上下文就知道，这段经文呢是在讨论不能吃祭拜过偶像的东西。凡事是有特定范围的，并不包括所有的事情。好，第五题，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记载耶稣讲浪子回头的比喻，目的是鼓励罪人悔改，归回天父，得享天父的大爱，是或非呢？答案是非。路加福音十五章前面几节指出，是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议论耶稣接待罪人，与罪人吃饭，所以耶稣才一连讲了三个比喻来回应他们的议论。浪子回头这个比喻原先并不是为鼓励罪人悔改才说的。弟兄姊妹，以上这个小小的是非题测验，你的成绩如何呢？答对了几题呢？这个小小的测验呢，是要让你了解上下文的重要。其实，无论是听人说话、看书、读经，上下文都同样重要。要充分掌握解经的原则，莫过于经常练习，直到读经的时候，很自然的就留意上下文，就能避免断章取义的毛病了。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谈上下文。说到上下文呢，应该留意以下几方面。第一，根据主题找上下文。有时候两三章经文讲的是同一个主题，可以根据主题来找上下文。例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家都很熟悉，是讲爱的一章经文。其实十二、十三、十四章是同一个主题，要是一起研读，就会更加全面的了解保罗所说的爱了。又例如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跟八章一到二节应该连起来读，才比较容易掌握完整的意思。说到人内心顺服神的律， 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唯有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身体。请弟兄姊妹记得，不要以为读到新的一章经文呢，就必然开始讨论新的主题。要知道，圣经本来是不分章不分节的。一直到13世纪，大约700多年前，才有人给圣经分章。大约400多年前，才有人再给圣经分节。第一本章节分明的新旧约圣经，要到1560年才面世呢。一般来说，圣经的章节都分得很好，只是有些部分呢，却把应当连贯在一起的经文分开了，所以读起来令人费解。也就因为这样，有时候我们可以根据主题来找上下文。好，第二个方面要留意的就是经文之间的连接词。注意经文之间的连接词，所以、既然、但是、因为，这些连接词是很好的线索，让我们看到两段经文实在是一个主题。例如罗马书12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那这节经文里面的所以就提示将身体献上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11章里面。可见这些承先启后的连接词非常重要，不容忽视。因为这些连接词就好像桥梁那样，常常把两段论述两方面的真理衔接扣在一起。很可惜的是，好些经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常常漏掉了这一类连接词。所以弟兄姊妹要是略懂了一点英文的话，能够参考英文圣经，那就更加理想了。总而言之，凡是带有所以、既然这一类句子，都必须和上文的经节连在一起来读，意思或思想才不至于中断。好，要留意的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经文是没有上下文的，有一些经文没有上下文。例如《箴言》这卷书里面呢，有很多话是以格言的形式写成的，短而精简，虽然只有一两句话，意思却很完整。例如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及至买去他便自夸。这一节和前后经文完全没有关系，说到人先贬低东西的品质，用低价购得物品，然后向别人夸口自己是以低价买到好东西。像这样的经文呢，就不必去找什么上下文了。好，要注意的第四方面呢，就是有一些经卷上下连贯浑然一体，一气呵成，如长江之水一泻千里，很难找上下文。那这种情况之下还得找吗？怎么找呢？是的，难找，却还是得找。要不然呢，也很容易导致断章取义。约伯记是最好的例子了。约伯记这卷很长的书卷，记载饱经忧患的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对话，最后呢，还加上第四个朋友。这些对话从第三章一直延伸到37章，然后38到42章才记载神向约伯启示自己，对约伯和约伯那几个朋友说话。前面那30几章记载的约伯和那几个朋友所谈的关于苦难的见解，有一些是错的，这些错误的见解也记在圣经里，是要我们思考明辨，甚至要我们反驳，不是要我们去相信的。约伯记的末了记载约伯对神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而神对约伯那几个朋友说， 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也就是说，神认为约伯那几个朋友的见解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不能从约伯记里面随便拿出一节经文，说这是神的话。因为那几句话也许是约伯的朋友所说的不正确的见解。当然，从广义来说呢，整卷书都是神的话。但是前面那30几章必须由后面那5章来衡量，才不至于犯了断章取义的毛病。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小心谨慎。好，第5方面要注意的，有时候呢，我们甚至必须把整本圣经的主题连贯起来当作上下文。比方说，整部新约可以分为4大部分，这4大部分呢都互相连贯。你看，4本福音书记载基督，使徒行传呢记载传扬基督的历史，而书信这个部分呢则谈论关于基督的真理以及信徒侍奉和生活方面的事情，而第4部分启示录则讨论到等候基督的事情。整本圣经的主题都连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这样连贯性的了解解释经文的时候呢，就不容易解释错误了。好，现在我们试一试用上文下理的原则来解释约翰福音9章1到7节。约翰福音9章1到7节记载，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好，那是约翰福音9章1到7节。经文说，耶稣在路上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人不是因为意外或疾病才瞎眼的，而是一生出来就瞎眼的。耶稣看见他就医好了他。当时一般犹太人的观念都以为苦难是犯罪带来的刑罚，尤其是天生的缺陷和痛苦更是因犯罪而来的。但是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耶稣并不是说这人和他父母从来没有犯过罪，而是说这个人不是因为犯罪才瞎眼的。那么这个人究竟为什么瞎眼呢？主耶稣没有多加解释，但明确地指出，这个人瞎眼是要彰显神的作为。接着耶稣讲了2句好像不相干的话，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指出，门徒都是为神做工的，时日有限，机会过去就不能再做工了。紧接着就宣告，我是世上的光，然后就以行动来证明自己所宣告的，施行大能，叫瞎子重见光明。弟兄姊妹，我们要是单单看约翰福音9章1到7节，也许会以为这段经文是说明主有能力叫瞎子重见光明。可是如果读了上文，就会明白更深一层的意思。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世上的人不认识耶稣，都行走在黑暗里，但是唯有主耶稣可以照亮人的生命，跟从主耶稣的就不再走在黑暗里了。经文要带出的真理是，主耶稣是世上的光。这个真理是主耶稣医治瞎子以前就讲过的。所以，要是读了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七节，我们再回去看上文第八章，我们就会更加清楚，经文要带出的真理是，主耶稣是世上的光。好，弟兄姊妹，但愿以上的例子再一次让你了解到上下文的重要。能了解这一点，这一课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好，下一课再会。